环游四季的爱，我们到了夏天已经感受到夏的爱了。5月14号周一的晚上，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我会陪伴着你。下面这份祝福是来自小唐，要送给好友悠悠然。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叹息，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星空出了一块。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那时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叹息， 天的记忆已经又长了一岁，今年夏天但愿你有更美好的回忆，而且今年夏天真的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再过一个月，大家喜欢的世界杯足球赛就要开始了，但是有的人呢，即便是生活里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他依然会思念着远方的他。来自朱立旭朋友，他说夜深了，我思念的人在远方，这个晚上我很想他，所以点一首歌告诉他，想你的夜是这样的。 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得 了晴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如果爱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我想你的夜，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让爱再回成了句点，就此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爱自私了一点？如果爱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你想念的人，他也透过互联网听到了这首歌。不管在哪里，今天忙碌的一天，是时候让自己放松下来，休息一下。耳畔这首歌叫做《Better Me》，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笛，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演戏。Yes, I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也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 什么距离都不算是真的分离，想念和母亲能

带起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像 听这档节目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回忆，因为一些感觉，因为你喜欢听我说话，因为你喜欢在这个时间里开着车听着收音机里播出的歌。无论哪一个元素能够让你回来，我都要谢谢那个元素。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我都会在这里陪伴你，为你送上一首歌。如果你愿意登录新浪韩立微博的话，也可以写下你的点播要求。两天没见，甚是想念。耳畔这首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演唱的《多么想念你》。好啊，能够大胆的、直白的把心中所想告诉一个人，我想这应该是绝对的，脑子里全都是他吧。 想念你无私爱我的勇气，在慌乱中

这是闫妮和女儿邹元清首度在大荧幕上搭档，也是邹元清第一次担纲女主角。如今这对母女走到哪儿都被人夸作是姐妹花，两人之间的感情更如同好姐妹一般无话不谈。在记者专访时，率真的邹元清向妈妈闫妮送上了最暖心的母亲节祝福。上映三天狂揽11亿元票房，每天的票房占比都达到90%以上。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凭借着强大的演员阵容、通俗娱乐的剧情和较高的制作水准，俘获了大量的漫威粉丝和普通观众。复仇者联盟三是漫威系列的第19部电影，经过10年的铺垫，漫威的近40位超级英雄首次在片中集结。上周五首映当天的排片率便高达68.5%，碾压同档期的其他影片。该片的口碑也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肯定，豆瓣8.5分的高分在同类型电影当中已是一骑绝尘。爱情公寓片方近日正式宣布，今年夏天将以爱情公寓电影版的形式归来。作为时间跨度长达10年的剧集，爱情公寓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据了解，在爱情公寓的电影版当中，曾小贤、胡一菲、吕子乔、张伟、唐悠悠、陈美嘉等剧中角色将会悉数回归。影片目前定档8月10号上映。以上资讯由左小米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我陪伴你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问候章鱼大丸子、HAZE 小南、阿波小西，好多也许不点歌但是习惯性的到新浪韩立微博上打卡的朋友，谢谢你们让我知道你们都在。 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 最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听这首歌，就是送给你的。虽然不是每天都会看到你留言的身影，虽然也不会经常收到你的消息，但是我知道你在，就让我心安。一朵 surprise， 最近有点惆怅不开心，但是我总觉得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除非我自己投降了。所以呢，还想在五月天第14个晚上点播一首五月天的倔强给自己。好啊，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正能量，给自己充气打电的充电打气的歌曲，所以呢也送给很多要参加考试有人生的重要的一个让自己较劲时刻的朋友们，愿你们都能够拥有成功，开心的成功。 当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断。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梦想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的人别紧张，我的固执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放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燃烧了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 wa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99呼呼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呼呼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大牌全合成机油99元小保养，包工包料，全市工厂店免费安装，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好的，晚上9:45，这里是爱的共九点，今天晚上要送上的最后一首歌了。时间过得很快，对吗？但是开心的是，这只是一周的第一天呢。接下来的生活里，我都会在这里。晚上9点，在你劳累的一天之后呢，可以在这里听听歌曲，让自己放松一下。稍后的两个小时呢，还有我和叶谦陪伴的男左女右。下面这首歌叫做《I Do》。 摘满月带无名之间，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眷恋。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躺进我指尖。 这首歌呢也要送给两个人正在路上听节目的谁且少，他说我现在和男朋友一起在路上听节目呢，真的听很多年了。明天呢要驾照考试，希望能够顺利。今天犯迷糊，狠狠摔了一跤，磕出了很多伤，感谢男朋友一直呵护。想对他说，知道吗，每个月总有那么多次想嫁给你的冲动，然后一起一辈子。所以这首幸福的 I Do 送给你，也送给很多很多相信爱、相信拥有幸福的朋友。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男左女右见吧。 爱的同心圆，让我逃进你指尖。